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独家出品，晋江文学城授权，福暖文化制作播出的有声剧《将进酒》，作者唐九卿， 第386集，大劫。沈泽川粗喘着，肘部痛击向哈森的脸门，几家拳刚力猛挫，打得哈森松开手。但是哈森反应很快，右手的棱刺脱手，接着就落在了左手，出其不意地插向沈泽川的喉筋。沈泽川单臂挡不住，他双臂豁然夹住哈森的左手，半身微仰，那棱刺就停直尺。沈泽川齿间一喜，他含着那股闲心，扭过哈森的左手，在哈森牵向自己的时候，抬膝撞在哈森胸口，哈森当即摔地。沈泽川偏头啐掉血，在哈森抬头时一拳把哈森脑袋砸歪了。哈森别开脸，空手握住沈泽川的小臂，在沈泽川收力的同时翻别过去，带着沈泽川全身再度摔在泥浆里。沈泽川右臂错位，他摔地的时候扯住了哈森的侧领口道： 谭太虎！ 谭太虎吼道： 放弃！ 窗子弩周围的火星乱蹦，在长剑猛然窜出的那一刻，带起凌厉的强风，接着直冲哈森而去。哈森一把拽起沈泽川，他向后滚身，顿时扑进了壕沟。窗子弩的长剑砸进壕沟，激起浪层。沈泽川吃了几口脏水，呛得头昏眼花。哈森始终没松开他，拖着他攀到了壕沟对面。哈森重新拔出腰侧的弯刀。 你的头我要送给萧迟隐。 沈泽川咬着脖梗，在喘息里吐掉泥沙，笑出声来。他含青眼半脸显得格外邪性。 风来了。 哈森勾出弯刀，沈泽川却当即抬起条腿，狠力地落在哈森的前胸，踩住哈森的瞬间用左手夹出腿侧的匕首，绞住哈森的弯刀。弯刀卡顿，哈森随即吃力向后。沈泽川已经落地，他挂着弯刀，在哈森退后的时候照着哈森的面部又是一击。哈森斜身踉跄，学着沈泽川先前的动作，蹲身猛地扫腿。沈泽川没倒，哈森撑地要起来。就在这一刻，空中再次爆出撕裂般的风声，锐剑伴随着炸开的闷雷，随着暴雨定在哈森身旁。霸王宫淋着雨，那不是天上的闷雷，而是地面的雷群，重其踏地轰鸣，冲锋时连雨水都能撞飞，就像是蛮横的凶手扑出漆黑的夜，浪涛血金冲破雨帘。浑身是血的萧迟爷犹如乌黑的闪电，从天际杀到战场。严霜过境，狼来了。哈森在震动中站了起来，他回过身看雷云奔腾向这里，暴雨冲刷着铁骑，随着泥浆迸溅在马蹄间，狼群呼啸狂奔，久违的压迫感横扫战场。这是属于离北铁骑的锋芒。当萧迟也出现在中博战场，哈森的集袭就失败了，他没能攻入端州城，反而在这里折掉了汉将和精锐，再留下来就是消耗，他此刻应该撤兵。城门前锋已经掉马回头，壕沟后方的传讯兵在飞驰间舞动着红缨旗，压成长龙的离北铁骑截断了东南方，蝎子们推动攻城器械开始向东方的茶室河撤退。城门随即打开，谭太虎带着憋了两日的守备军提刀冲出来，扯足劲儿喊： 二爷来了！ 哈森带着弯刀翻身上了空马，用鞭杀化让精锐出列，分为两道殿后的屏障，在西面和东南面阻挡住锦衣旗和离北铁骑，给中间撤退的辎重队争取时间。 夫君， 霍凌云单手策马，带着风踏双衣赶到沈泽川身边。沈泽川用左手捡回养山穴，他没 雷上马，而是看着哈森率领精锐驰向南方，去迎战萧迟野。傅军说：“ 预备。” 霍凌云反应迅速，他在马上抬起手臂，朝着城墙高声说：“ 预备。” 哈森的背影即将引入大雨，但是他的红发过于耀眼，就像是在雨中点亮的火把子。沈泽川注视着他，仿佛是盯着正在活动的兔子。哈森在雨点里似乎感知到什么，他霎时间回头，隔着暴雨看见沈泽川说了句什么。墙头的床子弩顿时射出，巨舰在高空好似横冲直撞的牛车，眨眼就突射到了哈森后方。哈森在给予四箭的危机时刻被迫下落，就在他滚身的那一瞬间，巨舰已经撞入了精锐骑队，骑兵们被撞翻落地，战马根本躲闪不及，只要被砸中就会当场毙命。战马精明，歪身翻跌在泥浆里，雪花当即喷溅，这支队伍被打散了。床子弩让骑兵们闻风丧胆，他超强的杀伤力绝非单人能够抵挡，每次出现在战场都会造成死伤无数。哈森爬起身，弯刀猛地挥向前方，架住了萧迟野的狼戾刀。然而萧迟野不是沈泽川，哈森的弯刀仅仅停顿了刹那，就被萧迟野直接砸向地面，差点脱手。这个狸刀太恐怖了，哈森整个身体都跟着沉下去，他双手稳住弯刀，在暴喝里竟然试图抬起来。萧迟野没戴头盔，雨水沿着他的鬓角下淌，没冲干净的污血划过眉眼，他缓慢地拖着狼戾刀，在这一刻的俯瞰里冲哈森露出了笑容，毛发森然。 我在找你。 雨声激荡，阴沉的乌云遮天蔽地，几乎要压到战场，雷鸣贴着头皮震爆。哈森在阴鸣间看到了狼的獠牙，弯刀砰地斜过去，让狼戾刀划开了。哈森退身的瞬间，浪淘血腥的前蹄就踏在了他留下的脚印里，溅起肮脏的污浊。周围的骑兵跟离北铁骑混杂在一起，铁骑簇新的刀在边军引爆了鲜血，锋利的像是正在张口咆哮。哈森在急退里再度上马，狼戾刀突袭到了门面，他的马跟着连退几步。萧迟野仿佛养足了精神，步步紧逼。谭台虎跃起来，纵身跳进意图撤退的骑兵里，抡刀先砍马腿，再带人疾步追向转移器械的蝎子。他挤出狞笑大喊：“ 去你妈的，兔子偿命来！” 端州终于开始反扑，锦衣旗奔袭过壕沟，推着骑兵潮涌向东方。铁骑靠近察市河畔的队伍沿河北截，就在河畔断掉了骑兵回奔的道路，跟守备军和锦衣旗形成三面包围，逼着骑兵们聚集到中央空地。如今还剩下的豁口只有北方，但是哈森迟迟不下令向北撤退，因为北方紧靠沙三营，他担心这是萧迟野刻意留出的陷阱，更担心陆广班埋伏在北方。他已经待于四面楚歌的绝地，狼戾刀削向喉结，哈森敏捷地俯身躲闪，隔刀的同时用边沙话说着：“ 前方替换。” 迎击离北铁骑的精锐立即后撤，蝎子见缝插针，在东南方组成斜面墙，策马疾驰时抡高了铁锤，狼戾刀猛抬，刀面承接着急促的雨打横在半空中，像是拴住铁骑的最后一条锁链。萧迟也没动，背后的离北铁骑也没有动。哈森说：“ 冲锋！” 蝎子们的马蹄奔袭进泥浆，在泥水和雨水掺杂扑面的同时高喊着边沙话。萧迟也垂下手臂，墙头观望的守备军还没看清，就听铁骑传出整齐的龟翘声，铁骑竟然在此刻收起了刀。萧迟也立在前方，猛地转出新长刀，铁骑却好似掀开了遮挡的铁皮盖，只听哗的一声奇响，马腹侧旁露出清一色的长刀。长刀在边军没有间隙，他们只在茶室天坑露过锋芒，线下淋着雨，雪亮的刀尖淌的还是雨水。 本集已播讲完毕，请您订阅、评论、分享哦。